太多。蹦蹦蹦蹦，心动睁开眼睛，就记得当下的强烈。又是灵光一闪而过，牛顿也只苹果。我的念头不再啰嗦，现实间能如昨。请你不要到处勾勾，找个需要勾勾，不小心就没勾勾。哦哦哦，用力到处勾勾，划掉所有勾勾，千百步到绝 心去培养， 想带你一起流浪，沐浴阳光，去完成温暖的想象。 喜欢你任性时候可爱模样，好像是一石头下的阳光。 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，甜蜜的梦想，牵起的手，说谁都不要放，去眺望在远方，细数快乐和希望，展开翅膀，我们自由飞翔。 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，甜蜜的梦想，有你时间都变了，就算天快亮，能不能 就这样自由的去游荡，爱在我们之间悄悄绽放，许下愿望。 在寒冷时刻，我们难免会彷徨，爱总会守在某个地方建造起围墙，是需要更坚强，不退让，不绝望。有时候懂得慢慢代替了感伤，需要去付出多一些，互相体谅，想一起去等待着那道曙光，在风雨之中那盏烛火慢慢点亮，未来的星光有我的肩膀。 想带你一起流浪，沐浴阳光，去完成温暖的想象。 喜欢你任性时候可爱模样，好像是一石头下的阳光。 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，甜蜜的梦想，彼此牵起的双手谁都不要放，去眺望在前方，细数快乐和希望，张开翅膀我们自由飞翔。 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，甜蜜的梦想，有你世界都变了，就算天快亮，能不能就这样自由的去游荡，爱在我们心间悄悄绽放，就是天 本想跟你过幸福生活，一起天长地久，没想到你变那么物质，说要和我分手，都说我把你宠坏，你不变这样才怪，看着你变那么快，我已无心再等待，还期望你能回头跟我一起从头再来，可谁曾想这只是一个无情的错债。 不要妄想我能因为你而那样的懦弱，像是没有事一样挥手掉头，想想从前那样爱你还是有些不可能，毕竟是你先变成无情。